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在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继续会为您带来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精彩剪辑。今贞元元年3月乙卯日，即公元1153年4月21日，成了北京都城肇始之日。金朝迁都北京，对北京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哪些贡献？金代北京城留下了什么历史遗迹？博物馆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和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与您一同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 1153年，金海陵王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营建了中都城，揭开了北京作为全国性都城的序幕。史学家们经过反复论证，将京中都确认为北京建都之始。城市文化范儿与您一同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我们走进金代的北京城，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辽金城园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陈小敏。小敏您好。 您好。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北京在金的时候就史称这个燕京了，有了丰富的经济文化基础，还有基本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又具备易守难攻的天然环境，是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也是具备了作为都城的必要条件。那么海陵王的贞元元年，也就是1153年，刚才我们说到完颜亮以迁都赵中外，把这个燕京改成了中都，由此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虽然说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呢也是留下了很多精美的文物以及难以磨灭的历史遗迹，是吗？ 对的。从1153年那个完颜亮把他的都城迁到北京，到他离开那个中都1214年，其实也只有短短的60年的时间，但是他给这个城市确实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如果说金代的文物或者是历史遗迹，那首先要说我们馆的最大的那个文物，就是金中都水怪遗址。 哎，你们就是在这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 对、 啊、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这个遗址。而且现在这个遗址已经是国家级的保护单位了，相当于它的级别现在在文物当中算是最高的了。还有大家熟知的卢沟桥也是金代的。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嘛。还有我们经常说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是金代的。 钓鱼台就是金代那会儿就有了。 对对。 这有很多这个精美的这个文物和遗迹，是吧？ 对对。 还有什么呢？ 宗教方面呢，我们说的昌平的那个银山塔林，也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而且这个我会在后面更详细的说一下。 是，这几个遗址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其实说到这个金代呢，它历史上实际上有3个都城。 对。 所以呢它是2次迁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后来为什么会就是迁都到北京呢？然后为什么又再次迁都呢？ 这个金朝的2次迁都，第一次我认为啊，这是只是个人观点，代表个人观点。第一次他的迁都是属于主动迁都， 用我们的话说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最早的时候它的实际上是在是这个上京会宁府是 对首先 的都城。 对对对。 嗯 它是1153年不是迁过来的吗，它为什么会迁到这个现在的北京呢，这是从它的这个统治区域发生了变化，相当于是 嗯 就是1127年它就灭了宋朝，相当于是灭了北宋，就占据了宋朝所统治的这个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就是他统治地区大了，他以前的都城的会宁府太靠北了，他不适合统治他新的区域了，新的都城需要既能控制他新占领的这些淮河以北的这些广大的地区、 嗯、 又得控制他传统的发源的地方，燕京的这个地理位置正好满足他的这些条件。另外一个他能迁都燕京的理由就是相当于燕京原来就是辽朝的陪都，他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首都的条件。 这是第二次迁都，完了之后又迁了都一次。 后来他从金中都又迁走了，他为什么迁走了呢、嗯、这次我认为他是属于被动迁都，因为他的统治到后期已经是非常腐败了，这时候蒙古发展起来了，非常强大。蒙古也是游牧民族，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他也需要资源，他的发源地也很贫乏贫瘠，所以说他就会南下进攻。他首先攻打了金朝，结果金朝军队不如人家了，打不过人家就跑了，把首都就迁到开封了，他只能迁都了。 所以说是金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完颜洵1214年迁都南京，实际上这个南京是在今天的河南开封这儿。 对、嗯、当时称为汴京。 嗯嗯当时叫汴京哈。 对 所以呢金朝历经了十代皇帝是存在了119年的时间。 对 微信网友闪电麦昆273说想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到北京定都都是说从辽金开始呢，战国的时候燕国的都城不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吗，为什么不是从那会儿燕国的时候就开始算起呢，那样年头就更长一些了哈。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啊是也是很多人的疑惑。他这个燕国的都城，燕国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诸侯国，诸侯国怎么解释呢，用现在的话说比如说相当于一个省或者是相当于一个地区，他不所以说他不是一个朝代，所以说我们一般不会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只是一个都城， 类似于我理解的类似于一个省的省会、 嗯、 或者是一个首府之类的。 嗯嗯 嗯所以他算不上是一个朝代的都城。 对对对。 所以真正从朝代应该是 从辽 的这个陪都 开 始、啊、 算。对、 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物，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文物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北京城它的一些状况。比如说铜座龙，在莲花池附近的公园就有一个仿那个辽金时期的这个铜座龙哈、啊，它是金代的文物，说现在全国只有两尊是吧？ 对。 啊，据说是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这个装饰物。 对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这个铜座龙，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两尊，有一尊就在咱们北京，另外一尊是在黑龙江的阿城出土的。它的那个出土的比较早，是65年，咱们这个出土的是90年。啊，咱们这个出土是由于道路的工程建设，就是西乡道路，应该是现在的二环路吧，修那个路的时候出土了这个铜座龙。它这个铜座龙是出土于这个金中都的皇城的大安殿，属于它的主殿， 嗯， 宫城的主殿。这个座龙是属于青铜材质的，实心铸的。它这个龙是龙首猪嘴，嘴里面含着铜珠、 嗯、 然后呢它的肩部呢又有翅膀， 嗯， 就是躬身蹲坐。这个竹是相当于是它的脚是五爪， 嗯， 就是说这两个龙的区别在哪呢，相当于就是咱们北京出土的这个龙啊，它吸收了就是更多吸收了当地的这些比如说翼龙鱼龙猪嘴龙的这些特点，看起来有点像四不像、嗯、上京阿城出土的那个呢，它的造型更为匀称，线条也很流畅。那 为什么北京这个反而有点四不像呢， 那因为它是就是 咱们这个北京这个地区更接近于中原地区， 嗯， 它这个出土的这个东西是它当地流行的，可以说是， 嗯， 就是说跟当地流行是很接近的，它吸收了这些特点， 嗯， 然后这两个龙的眼睛也不一样，咱们的这个龙是怒目圆睁，相当于是， 嗯， 阿城的那个是凤眼。凤眼就是代表了一种仁慈和华贵，它这个是受唐代的影响比较大。 哦，因为它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它这个时间会早一些是吗？ 对， 阿城的那个。 对，阿城它是出土，它金代一开那个女真一开始，它受唐的影响就比较多。 哦，嗯，那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一尊铜座龙是在哪儿呢？ 现在原来是在我们馆， 嗯， 但是首博建了新馆之后已经被征集到首博了， 嗯， 应该在首博的北京通识展厅里面。 它也是应该是北京金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对对， 所以在那边现在进行展出哈。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对， 那么我们还了解到说咱们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还有一件金代的叫吕征墓表是吗？ 对，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这个墓表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墓碑的一种， 嗯， 而且这个墓表是出土在这 墓地的墓，手表的表，墓表， 对对， 这个还挺少见的这个词儿， 对，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嗯， 光听这字儿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嗯， 它是出土在凉水河，金大定七年的，是汉白玉材质的， 嗯， 然后是有三部分组成，底座、表身和顶盖， 嗯， 不说这个墓主人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表，这个写给他写表的这个人，他首先提的那个上面是有四个篆字， 嗯， 这个提篆字的人，这个叫蔡圭，相当于是， 嗯， 他的篆书是尤为罕见的，特别罕见，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表上只有四个字，但是他非常珍贵。 这个墓表本身叫吕征墓表，它名字叫吕征，那么它这个叫吕君墓表，它就是尊称吕君的， 对，我们习惯上的一个称法。 哦， 嗯 嗯嗯，好，您接着介绍。 然后他这个人寻这个人在当时的这个书法家，他也是很厉害的， 嗯， 就是在金石里面都 是正文，等于是人寻写的，是吧？ 对对，那个， 就是那个题目是蔡圭写的， 对， 当时是著名的书法家。 对，这俩， 这俩都挺有名的。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这个在金石里面，这个人寻当时就称为当时的第一。 嗯， 他这个笔法源于颜真卿的这个笔法。 嗯 嗯。 那这个墓有什么来头呢？这么两位大家给他写字儿， 所以说我从进了博物馆我就一直 在研究这事儿，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深入研究， 嗯， 我就在想这个墓的这个主人啊，这个吕征，从他的那个技术来说，他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突出的地方，为什么能够请到这两个大家去给他想那个写这个东西呢？ 嗯， 期待着其他人能够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也希望您研究出来了以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所以这就研究这个历史其实也是很有意思，还是有很多这个谜团有待于你们辛勤的工作来进一步解开哈。那么刚才说到金代在北京的重要遗址，就必须要提目前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所在地水关遗址了。刚才您也说了，这个遗址实际上是1990年的时候才发现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遗址呢？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 它这个遗址就是属于一个建筑遗址，它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这么大一个遗址为什么发现的这么晚？ 嗯， 相当于是这个遗址是深埋在地下4米。 嗯 嗯，如果你要不进行施工的话，你基本上是发现不了的。所以说这个遗址发现就是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建宿舍的时候， 嗯， 建小区宿舍楼的时候施工时发现的。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人文物保护意识还是挺强的，他就发现一排非常整齐的这个石板和木桩， 嗯， 然后就向文物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嗯， 然后我们北京的文物部门就配合施工进行了清理，确实证实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遗址。 嗯，水关遗址哈。 对， 那么这个水关遗址当年是做什么用的呢？大家就会很好奇哈。 水关，我们经常给观众解释的就是下水道排水的，这是最通俗的解释方法。它就是一个整个金中都的一个排水设施，相当于城内的水流到城外。 嗯， 因为现在我们馆在旁边也有一条护城河，在金朝的时候，它的水就是流到城外的护城河。 哦，那从这个水官遗址能够看得出来过去北京水系的一个大概走势吗？ 对，它的应该就是从北向南，水官的北部是水的入口， 嗯， 南部是出口，从南部口流到那个城墙外边的护城河里面。 嗯嗯嗯。那么这个水官遗址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是这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特征呢？ 它的这个水官的这个遗那个建筑形式，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古代的这个城墙是土的， 嗯， 它为了这个排水，所以说古代人也是很聪明的，他先在那下面挖一个坑，然后把这个木桩打下去，打下去之后密植这个木桩之上呢，再排列整齐的大大的这个木板， 嗯， 木板之上再固定这个地面石，这个水就从这个地面石上可以流出去。 嗯，现在你们这个博物馆就是在这个水官遗址上建起来的，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我们的建筑面积很小的，2000多平米 啊， 因为遗址属于我们的地下。 哦，那这个水官遗址在金代当时是承载了北京水利设施的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 因为这个水官遗址的这个发现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遗址确定金中都的城垣的位置和它的水系位置，它能够代表当时的一个建筑水平，而且和宋代那个写的那个营造的那个法《营造法式》一书里面的建筑互相印证，它跟里面的那种描写的建筑形式是一模一样的。 嗯，比如说我们想知道金中都那时候的水源是从哪儿过来的呢？从这儿能看出来吗？ 可以啊，它是从就是现在我们的青年湖那一边流过来了，那是它主要的城市水源。 金中都对应到今天的这个地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修建的，相当于， 嗯， 它是把这个辽南京城东西南三面都进行了扩充， 嗯， 还是在我们今天的广安门这一带，相当于是， 嗯， 它应该是 东南角，在今天永定门火车站。 它应该是 西的这个四路通那边， 对对对，它是有这个什么外城啊什么。 然后东北角是在这个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军博南的这个黄亭子，西南角在这个凤凰嘴村，是吗？ 对对对对，这是它的外城，相当于是 啊， 嗯， 这是这个金中都。金中都当时是想仿照北宋汴京的这个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哈。 对， 嗯嗯，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金中都以及这个金代留下的这个水官遗址。那么除了水官遗址之外呢，金代留下的重要的遗址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房山周口店附近的这个金陵遗址了。要说到这个陵墓的遗址，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明代的十三陵，对于金陵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这个金陵其实在这个房山是有大块地方的。 对， 而且刚才说到金代几次迁都，他们怎么后来会把这个陵墓都放在北京呢？ 他这个，所以说这个完颜亮还是挺果断的，相当于是， 嗯， 他为什么会把陵墓迁过来？大家可能都很迷惑。这个完颜亮的上位啊，相当于是不是很光彩？他是属于兵变，杀了上一位皇帝，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之后呢，他怕这些旧的这些贵族，他也怕那个他的命运跟上一代的是一样。然后他就主张迁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迁都。然后很多人反对迁都，反对迁都的理由就是说，我的祖宗陵寝都在这儿，我怎么能走呢？这个完颜亮说，好吧，你说祖宗陵寝在这儿不能迁，那我把祖陵都迁走，你看你跟我走不走。 嗯， 所以说他就直接把那个祖陵都迁过来了。 嗯， 而且这个金陵就是在今天的房山周口店的云峰山下边，相当于是。 嗯嗯，当时这个地方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是吗？ 对，他就是用皇家选陵墓的那个标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风水，符合他的选陵墓的这一个要求，相当于是。 那么他们在北京呢还留下了其实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的遗址，叫鱼藻池，是吗？ 对的。 嗯， 这个鱼藻池呢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当时这个鱼藻池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鱼藻池是在今天的这个广安门外南里的这个青年湖。 嗯， 说到这个鱼藻池啊，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刚才说铜作龙出土的那个工程， 嗯， 就是西乡工程，建设这个道路的时候，配合这个基建工程啊，我们对其他遗址也进行了一些考古挖掘。结果对金中都太液池的遗址进行挖掘的时候，就探明了金代鱼藻池的东北南的南岸，把这个岸给探出来了，相当于， 嗯， 然后推测出这个湖域的这个平面呀，呈马蹄形， 嗯， 在湖心有琼华岛，然后在上面还发现了两处这个夯土区，所谓的夯土区就是一个建筑才会用的一个这个夯土， 嗯，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文献记载上面的鱼藻殿和这个瑶池殿， 嗯，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考古结果可以确认在。原来老的这个宣武区的青年湖就应该为金代的这个皇家园林鱼藻池的遗址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青年湖一带。 对，鱼藻池实际上以前在金代的时候是被称为太液池，是吧？ 对，它的鱼藻池是与太液池的这个水系相当于 相 通的，相 通的， 就是一个金代皇帝一个游宴的一个场所 啊， 他又玩啊，又宴会群臣呀、啊，这么一个地方，相当于是 啊。 然后在鱼藻池呢，还有小岛， 嗯、 还建了这个鱼藻殿。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风光得有多么美。 金代工程里的皇家园林历经战火和历史的变迁，这个遗迹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鱼藻池现在这一处哈、啊，所以显得也非常珍贵。 对， 那么过去北京城呢，应该也是水系众多的，这个皇家呢也会设立很多的别院行宫在这儿，大家耳熟能详。现在的这个钓鱼台就是金代留下的遗迹，是吧？ 对，根据史料记载，钓鱼台确实是金代的遗迹。就是相传啊，金代有个文学家叫王玉。他一开始在这个地方进行隐居，他经潜心著述，然后就是筑台钓鱼。后来之后，金章宗开始到这个地方进行巡幸，哎，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呀，所以说他就多次到这块进行垂钓。然后现在还留有这个皇帝御用钓鱼台这个古台的这个遗址。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它据史料载，它是距那个会城门只有一里多地，然后这个台下又有泉水涌出，所以说就是四季不竭，所以说这个地方真是就是湖水荡漾，相当于是属于权贵们来休闲赏花的地方。 那么说到这个金代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呢，微信网友醉雷公他说，燕京八景。也是跟这个有关系。他说我记得是乾隆十六年的时候定的燕京八景啊，为什么说这个燕京八景是从清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呢？ 北京地区的这个八景啊，最早就建于金朝的这个明昌遗事中就有所记载了。 嗯， 他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燕京八景是清代乾隆年间确定下来了这个八景的名称而已。 嗯， 它这个八景是随着这个历代的这个发展，它的名称是有所变化的，相当于 嗯， 就金代的这个八景名称，就是比如说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飞雨、西山飞雪。到了元代之后，跟这个燕山八景名称就有两处不同，它不叫太液秋风了，它叫太液秋波。 嗯， 西山积雪，它叫西山霁雪了。 嗯。 到了明代之后，这个八景的名称又有所变化了，太液秋风改成太液晴波了，这个琼岛春阴改成这个琼岛春云了，西山积雪还是叫西山积雪。另外那个在明代的时候，又八景之外又增加了两景，叫南苑秋风、东郊时雨。这个南苑秋风就是咱们现在大兴区的这个南海子，所以这个称为是清初年那个定下来的，相当于是 就是 燕京八景是清代初期的时候是在康熙年间的这个宛平县志里头出现的哈， 对， 就它是最后定下来，但是这个景其实在金代就已经有了，就 是， 所以您刚才说那本书《明昌遗事》，这是金朝的一本书， 对 对, 对， 记住那时候的一本书哈。 明就是明天的明，昌就昌平的昌，遗就是遗址的遗，事就世纪的事， 《明昌遗事》哈。那么刚才呢，您也谈到了关于这个金中都的这个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范围，刚才也告诉我们了，实际上还是在现在以广安门为中心的这一大片这个区域哈。 对。 那那个金中都它对这个工程的这个建设在规模和布局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一些这个思路呢？ 有的学者称呀，这个金中都是北京历史上一座体现儒家思想的都城。它这里面我们可以体现出了这个王者居中的这个思想。这个王者居中啊，那个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候，但是体现在建筑上，体现在皇城上，始于我们的金中都。金修建中都扩展辽南京的城垣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个皇城啊能够居于都城的中央。就是说这种布局改变了就长安、洛阳、辽南京工程处于都城一角的这种格局。而且这个中都皇宫的主殿大安殿也位于工程的中心，相当于是位置在都城的中轴线上，这种工程的建筑在此前是很少有的。而且这种王者居中的思想啊，被我们后来这个北京的元明清都采用了他的这种思想。 好的，听了嘉宾的讲述，我们对金代的北京城有了更多的了解。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将与市政协委员做客节目，共话三个恢复助推北京中轴线申遗。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安然身上。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我觉得中轴线申遗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申遗，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条路、那条线，实际上是要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中轴线反映我们整个的城市。那么这就是我们其实古都风貌保护的我们的核心。我觉得这项工作之所以我们全体市民所有的政协委员都应该去关注，它不是简单的仅仅是关注一个点，而是关注一个面。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啊，它的承载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讲好中轴线所蕴含的这段历史文化。我认为北京中轴线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主轴线的一个延伸线。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书局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委员为助力中轴线申遗所做的努力，谢谢。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我们行动起来，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做出自己的贡献，展现我们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体现首都的文化自信。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今晚7:30做客直播间的是市科委主任许强，与您共话加快科技创新，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市。 欢迎收听精彩节目，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小斗。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年终大促，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原价258元一盒，现在69元一盒，十盒起订。听清楚，大促期间69一盒，十盒起订，每人限定最多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哇，真的没想到这次大促的最后一棒竟然是瑞麟羊奶粉。之前买过的朋友别觉得亏，年终大促一年只有一次，抢占优惠是关键。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激动人心的价格，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599期的胡阿姨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10盒，说瑞麟羊奶我们一直在广播购买，69的价格那是老早以前了，现在都是99一盒，虽然家里还有存货，但是价格太便宜了，我再买10盒。 8900的王叔叔有些激动啊，我买的是99元一盒，今天居然69元一盒，干脆我买上个20盒，直接囤好一年的量。 不瞒您说啊，瑞麟羊奶现在在哪儿都是99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不公。年终大促一次性给大家每盒降30块，69一盒，这个价格我翻看了销售记录，是2015年单盒的价格，3年以来仅此一次，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囤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拨打电话4007106108，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日期是近2个月生产的，保质期是18个月。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金钻配方羊奶粉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微量元素，其中啊每100克含有640毫克的钙，而且啊全部都是容易吸收的乳钙。 没错，一杯羊奶全面营养，现在不要258元一盒，不要99元一盒，只要69元一盒，唯一的要求是10盒起订，每人最多订20盒。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此刻是非常的火爆。 是， 目前看到已经有112位的朋友是成功打进热线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 民族品牌，品质保证，放心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年终大促最后一棒，瑞麟羊奶69一盒，10盒起订，20盒封顶，囤货正当时。最后一分钟，4007106108，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有奶皮的好羊奶选瑞麟羊奶，3年以来第一次69一盒，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